26岁的港龙空姐陈曼仪阿比在遇害之前曾经在自己的 Facebook 大吐苦水，很明显地透露自己曾经遇人不熟的事，而且将之视为人生的桃花劫。 事过境迁，平静落嚟，有一种劫后余生、苦尽甘来的感觉，连呼吸到的空气都是甜味。多谢你的残忍，多谢你的人性灭绝，等我可以离开你，然后重生。如果苦尽是甘来的，我想我已经遇上我的天使。 爱杀阿比的朋友睇返佢一度嘅留言，都忍唔住伤心落泪。估唔到佢最终劫数难逃，魔鬼都系死缠烂打，誓要将佢嘅生命夺走，自肯罢休。 劫后余生啊，咁啊，陈曼仪曾经咧就系咁样形容过啦，自己经历咗一段感情创伤之后啦，重获新生嗰种感觉啦，咁样似乎咧就系、是。再起翻身，谂住有新嘅生活啊，新嘅景象啦、啊。但系即系冇几耐啦，竟然就遇到呢场嘅灾劫啦、啊。咁其实话说原来佢曾经佢睇过相嘅、啊， 系 咁啊。佢曾经喺 Facebook 咧亦都写过咧，就话诶上司话我有话我长命百岁，咁啊就所以佢话佢都松咗口气啦。咁样似乎佢都或者会唔会几相信呢啲命运嘅嘢？ 咁好多人都信嘅， 相信 尤其是 上司之言啊。 尤其是上司同你讲一啲好嘅嘢咧，通常你都会记得入脑嘅，系啊。因为话佢长命百岁，咪开心咯，佢 系咪啊？ 系啊。如果有一日我话你话你听你会发达嘅，你会好开心嘅，系咪先？ 哦，但系好快我唔记得嘅，因为我唔信嘅。 哦，你唔信你就唔会问啦，你明白？ 唔系，我系纯粹一种好奇，但我系觉得好难会有一个人可以咁样去。即系知道晒啲天机咯，知道你几多岁， 知道晒噶， 知道你几多岁，知道几时发达。 帮你睇过都冇话知道晒嘅，佢只系讲咗部分嘅嘢出嚟俾你听。 但系听呢个 case 好似唔系几准。 又唔系可以话唔准嘅，因为我又唔系话帮啲上司讲说话嘅。我有阵时成日想讲一样嘢，啲人成日话喂赠两句啊，睇下相啊，睇下相咁样。我就会同你讲，其实长相同面相咧系占喺咧玄学里边咧。就是相對是沒那麼準理的，為什麼呢？因為長相和面相都會變的，第一還會受外來環境影響的，你突然間無緣無故嗨嗨有條刀疤，那已經改變了，是不是？有沒有突然間很開心去韓國旅行，就整個容那些東西又變了，是不是？但其實最重要不是這件事，因為其實面相長相這些是講緊看一些呢兩個層面的人容易看到，一個就是大富大貴的，一個就是你很兜踎的，即 是很極端的， 很極端的，你很容易 在這些相學上面看到的，但90%多的人呢都不是那堆人的嘛。 那他遇到橫禍的，其實是不是應該很明顯看到 的？應該會有些位置是看到的， 是的， 是 的，那就上次不准咯。 那上次可能未看到那未看到那部分， 或者會不會看到不告訴他？ 他有時這樣說過， 他未必會直接告訴他那些東西，他可能會隱喻告訴他， 要小心啲啊！ 即系唔可以，即系唔系咁方便，好直好。 桃花劫啊，可能话俾佢听会有， 会有咁嘅可能性嘅。 但系睇佢 Facebook 上面就冇透露过呢啲啦，即系譬如话有冇人预言过佢会有桃花劫啊咁样，但系反而佢就提到话自己咧，即系有人睇过佢手掌，就话生命线好长，就会长命百岁。咁同埋就話佢自己就話啦，逆境唔緊要㗎，最重要呢就係心境同埋信念，就要相信呢有雨過天青嘅一日。咁喺 Facebook 上面呢好多其實喺度鼓勵返自己，我覺得佢 係我睇見 強化返自己個心態。 係我睇見佢寫呢個劫後重生呢句說話呢，個感覺呢就係、其實佢一路都唔係佢，唔係對方點樣，而係佢自己放唔得低。咁佢放唔得低到咩嘢情況，咩即係我哋叫邊一個時機令到佢覺得佢劫後重生呢，就係、當對方打佢，當對方打佢，打到佢覺得呢唔得啦，呢個我要放低佢啦。咁我哋會諗到咩呢？就係、其實成件事呢，就係呢個女仔一路都係喺度糾纏緊、矛盾緊、掙扎緊。其實佢唔捨得呢個人嘅，可以因為佢一路都係付出、付出、付出、付出俾佢。點解佢會付出？我哋之前講緊呢，其實佢選擇咗呢個人。如果佢是被动的话，佢是很容易走，很快脆会走。 因为佢的条件是挺好的， 是啊是啊， 又高挑啦，又漂亮啦，叫 OK 啦个样子。似乎就话 話說就話群下之神不少嘅。 絕對是，絕對可以理解到下。 點解會去忍受呢、這、一個又暴力又食軟飯嘅咧？ 其實嗰個我睇到嘅資料，或者我哋可以聯想啊，加埋啦、其實唔係經常暴力，而係到咩情況出現暴力呢？就係到呢個男仔佢有要求，或者佢其實個意思就係、如果你每日俾$100呢個人，而有一日俾$1佢，或者有一日唔俾，咁就會出事嘅。咁你如果其實諗住自己都聽日都唔會俾佢噶啦，咁你可能第一日就唔好俾佢。你第一日俾$1佢，你以後都俾$1佢還可以。但你第一日俾$100佢，可能聽日得$1，或者你再長時間啲俾$100，突然之間有一日俾$1咧，嗰$1嗰一日就出事啊！即人嗰、那個調節同啲動物植物一樣係咁。 但佢已經俾唔到啦。 係啦，到佢俾唔到啦，咁就出事啦。 因為而家 case 就咧已經發現咧，佢因為呢個阿水咧，佢已經去做咗一啲貸款啦，碌爆卡啦， 碌爆張卡。 係啊，就已經係叫做欠債咗喺身啦。咁其實你佢長期落去可能睇到一樣嘢，喂，我而家就一張卡，下次可能10卡噶咯嚇。咁佢喺呢個時間自己理智地就 cut 呢一樣嘢啦。 所以佢一被即暴力啦打啦嘅時候，就反而佢呢個受害人佢自己咧就會覺得幫咗佢添，幫咗佢判斷啦。呢個我要放低你， 加強嗰個決心。 其實佢係好好，我哋可以感受到呢個女孩子其實佢係好善良， 好善良啊！ 佢對人係好好， 柔弱。 不過個問題就係佢係選擇地對佢自己中意嘅人好。因為佢自由，佢中意咁樣唔受拘束噶嘛。 同埋佢嘅職業 係啦，中意自由自在 比較慣咗 serve 人。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依度就已經係有一個伏線喺度，我哋可以諗到一樣嘢就係、其實對方咧本來都未必係一個咁想去食軟飯嘅人。但你俾我啊嘛，我點解唔要啊？我可以即係完全唔使要求你，你都俾我，唔係我想要嘅，係你付出嘅。咁所以呢度咧就已經係一種即係間接，我哋用一啲講得再極端啲嘅詞彙講嘅咧，其實係個女孩子佢招惹到一啲麻煩，係佢做咗一啲 一啲行為，佢一直都唔知道個後果會 知道咧。原來對對方嚟講，即係等於我哋講緊慈母敗兒個關係一樣。個父親母親對細路仔好，其實個細路仔佢變成理所當然之後，你一唔俾佢就出事啦一樣。 咁少少分析翻啦，嗱容祖兒有一首歌叫《痛愛》嘛，喜歡你待我絕情嘛，喜歡你為人冷酷嘛，咁有啲女仔係真係會特別係即係對呢一種咁嘅即係咁樣虐待佢或者對佢唔好嘅人咧，佢反而就即係人話男不壞女不愛。 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嘅話咧，就更加嚴重，係直至到死為止嘅，可以直至到死為止，因為佢係追求嗰種被傷害或者被痛苦嘅感覺嘛。咁但係個矛盾咧就係矛盾在咧，呢個受害人咧，佢似乎咧就係佢經常想有人去關心佢啊、愛護佢啊，喺佢身邊啊，一個男朋友啊，點樣同佢一齊啊？ 其實係喎，因為佢 Facebook 上面寫咁多嘢出嚟，我都話咯，嗱，我真係依世女都未寫過半句呢啲嘢，真係自己有苦就自己吞翻落嘅眼淚吞翻落肚嘅咋，最多我揾搲住鬼故王講兩句就算噶啦。咁啊，真係唔會話咁樣公開曬，即係唔好話而家即係好多人有人識啊咁啊。以前啊冇人識都好啦，都唔會啦。即係我覺得俾身邊嘅人咁樣，好似我覺得我自己好慘啊，好可憐咯。我唔想咁樣將自己變成一個咁嘅弱者。 但你有冇諗過咧？佢寫呢堆嘢咧，可能係佢死嘅伏線嘅。你有冇諗下？嗱，如果佢冇 block 到佢呢位嘅舊男朋友，甚至乎有 block 到，已經要睇你嘅 Facebook 好容易啫嘛。我開個 account 睇到噶啦嘛。佢寫呢堆嘢係咪對佢呢個是會唔會一個刺激到咧？我已經為我攞唔到錢啦，你又話同我分手，最初諗住把口噏嘅啫。哇！你咁睇 非常同意， 寫埋出嚟 咯。佢係你男朋友係咪？係 啊， 佢 common friend 寫埋出嚟喎。你即係佢過唔到心嗰關啊！啊，佢咪走上嚟揾你咯。 其實阿鬼官而家講呢段説話咧，對於一個男仔嚟講咧，男人好男仔，其實係好大傷害嘅。咁因為其實講得唔好聽啲咧，男人咧主動嘅話咧係唔會接受俾女仔飛嘅。亦都唔會接受俾女仔咁樣去傷，即係話佢，即係佢自尊又好乜都好啦， 因為你成件事 public 咗。 咁其實成件事就係呢個男仔咧，佢自己可能感受到咧，點解我反而係俾呢個女仔玩弄喺指掌之間咧？你中意嚟就嚟，中意去就去嘅可以。咁其實係咪咁咧？我哋當然而家係推敲緊啫。咁但係事實上咧，呢件事未完。 佢喺嗰個網上面寫呢啲情感嘅分析啊，或者係自己嘅自勵啊、鼓勵啦嘅同時，佢已經係有新嘅男朋友啊嘛。嗱，咁嗰段新嘅感情可能已經再早少少時間開始咗都唔定，就可能係上一次，即係佢喺嗰個暴力事件之後或者前後已經出現啦。咁但係我哋同樣去分析呢件事嘅時候，呢個女仔都幾好嘢嘅喎，佢好矛盾嘅喎，佢可以咧係咁容易就轉移咗。或者咁快脆咧，就令到咧，即係以為啦，以為件事佢已經係可以慢慢過渡啦，可以擺低得啦。但其實我哋知道咧，人同人之間嗰個感情咧，唔係咁表面咁簡單。因為如果我哋講得深入少少咧，佢係有好多我哋見唔到嘅我哋叫做英文叫 bonding 啊，即係叫做一種結合嘅嚇結合嘅。咁呢種結合咧，當佢係是打方面單方面去抽離嘅時候咧。对被动嗰方面咧，其实系等于掹甩你只手，切甩你个头，跟住你就系一路流血不止咁嘅可以。咁对于个男仔嚟讲，如果佢都曾经付出真嘅感情，不过佢嘅性格无奈，佢自己又可能唔中意做嘢，佢又中意咧就即系男人对唔住啊，男人好多时就系可以咧就系好恶劣嘅生活态度都得嘅。因为以前嘅男人其实讲得唔好听咧，就系一系就即系好用体力。如果你话要用智力嘅话咧，唔系咁多机会俾我哋用智力去谋生。你要用体力，咁好啦，用体力嘅话咧，对男人嚟讲，而家一系就好低下嘅工作， 咁啊系， 一系咧就系你好危险嘅工作。咁喺中间咧就其实而家嘅现代社会所谓文明社会咧，系对男人系唔适宜嘅，系对女性嚟讲咧系即系适宜就业嘅。咁都系一个第二个题目先吓。咁但系翻转头就系呢个男仔，其实佢可能系不知不觉已经陷入咗一个咁嘅关系咧，令到佢咧系依赖咗啦。其实佢可能如果冇呢个女仔咧，佢可能你点可以唔做嘢，你唔生活噶嘛？咁变咗呢个女仔造就咗佢一个咁样嘅生态，我哋叫做。咁而当呢个女仔佢抽离嘅时候，呢个男仔佢突然之间失咗个支柱咯。突然之间咧，佢有嘅嘢冇晒咯。咁佢其实系受唔住都唔顶。咁好啦，加埋仲有头先啊，鬼哥大家都听过，佢仲写晒出嚟啦。跟住咧就佢又有新嘅感情开始啦。哇，咁你当我系乜嘢咧？即系我唔系帮个男仔。但係而家我哋作為一件事去分析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傷害。 企翻喺佢嗰度去諗佢。 我都唔係幫啦，好簡單一樣嘢就話啦。而家個女方啊，佢就自己覺得件事斷咗啦，我同舊嗰個斷咗，我同一個新嘅開始啦。但係喺佢個 X 裏邊，其實未斷㗎。係 啊。 其實通常咧，分手啲嘢，大家分過手知啊，藕斷絲連咧好多次咧，先至分到手嘅，通常都係咁樣噶嘛。其實佢哋可能啱啱嗌分手，未曾真係分到手，個男方未知。嗱，好似。一單啦，麗景剪梅花嗰單， 嗰單就 好明顯就睇到個男嗰個就唔甘心啊嘛，分咩手啫？我幾時有話過同你分手啫？啊，佢一怒之下就殺咗佢哋啊嘛， 係啊， 所以呢個一個好大嘅 point， 但係呢個幫咧就係話咧，亦都唔係話我幫個男仔，佢而家由頭到尾全部話佢無業，但係據一啲資料頭先花姐所講，話佢做地產經紀噶嘛，我想講一樣嘢，做地產經紀有一樣嘢有特別嘅。他哋開到單先有收入嘅。 嗯，係啊，可以坐冷板凳一年都冇收入。 咁其實佢可能一路有翻工嘅，但係問題佢開唔到單，冇收入，冇收入，但係個女仔有錢啊嘛。咁咪喺個女仔嗰度啊，要支付住啊，或者甚至乎問佢借啦。咁可能久而久之啊，借開咗啦，自己又開唔到單啦，索性工都唔翻，我唔排除呢樣嘢啊。但係問題其實唔係代表佢一生出嚟就係軟飯王咯。 咁係啊，佢其實性格 係 點樣？ 好似阿老師話齋啦，呢啲嘢一個配合嚟嘅。要形成一個軟飯王咧，僅有一個配合到佢。 我哋講翻頭先喺行為科學嗰個立場咧，係有一個誘因、一個外因，跟住一個內因。這個女孩子佢好主動咁去選擇咗呢個個案啦，這個男仔。咁佢都好主動咁去付出佢自己嘅一切啦。咁去令到佢身邊有一個男朋友，令到佢感覺到被愛。其實呢個係一個循環嚟嘅。咁但係呢一個過程咧，頭先講緊造就咗一個咁樣嘅危機俾雙方啊嘛。其實兩個都係受害人。不過一個就冇咗條命。一个就冇咗自由，但系我哋讲紧，如果一个人一个男仔一个女仔本来相遇系好事嚟嘅，我哋讲紧收几多年都收唔到咁样嘅一个机缘，但系变成咁样嘅一个悲剧收场嘅话咧，其实系咪一个我哋要严肃啲去思考嘅问题呢？ 不过有好几宗嘅悲剧，嗰啲女主角都系咁嘅， 系啊， 即系佢好快嗱，即系譬如佢对一段感情好认真咁样，跟住发觉原来嗰个野兽嚟嘅咁样。跟住佢好快咧就轉移咗去下一段感情，就然之後覺得自己就係話完全係可以 雨過天青啊什麼啦， 係啦脱胎換骨啊咁樣嘅感覺嘅，就跟住佢可能將嗰個危機感咧減到好低。 其實喺以前嘅社會嚟講咧，對唔住啊女孩子咧。 佢從一而終嘅依啲好傳統、好封建嘅思想啦，當係嚇，其實係保護女仔嘅。因為女仔如果佢以為佢，即係我哋成日，我成日都強調咧，感情係唔可以兒戲。感情係唔可以咧，自己一廂情願。我而家想甩就甩，我而家想點就點，唔係咁樣嘅事嚟。咁而對方咧講緊咧就係而家依個女仔佢覺得佢自己付出嘛，成個過程都係我付出。我而家咧係我損失，唔係你損失。我而家走對你有乜冇乜嘢啫？係我嘅問題啊嘛。咁但係其實對男仔嚟講咧，佢亦都未必。佢覺得一路喺佢身邊咧，係作為佢嘅男朋友，作為佢自己一個男人，付出咗好多嘅關懷啊、照顧啊，可能都係。一個好大付出都唔頂 嘅，係同埋以前好多單咧，都係因為對方揾到上門啊。嗰時咧試過石蔭村係咪好似有一單咧就好誇張，嗰個男仔直頭咧就即係翻版嚟，佢仲衰，成個頭都斬落嚟。嗰個女仔啊，石街樓嗰度叫，嗰個女仔個頭正俾佢斬咗落嚟嘅，嗰個夠膽死。咁樣嗱，好似呢單咁樣啦，佢就收埋喺衣櫃啦，好啦。咁啊，佢啲朋友點樣講呢個男仔咧？佢話唔係，平時都 OK 嘅，唔係燥底嗰啲人嚟嘅，只不過人咧比較靜啲嘅啫，咁樣，唔係燥底，唔係燥底，點解突然間會做一件咁激嘅事咧？咁係咪即雙重人格咧？ 其實如果我哋成件事咁睇嘅話咧，譬如呢個男仔佢係打籃球啦，頭先我哋講即係有運動嘅人，或者係其實有啲合作性嘅運動啊，佢其實如果佢個脾氣太差嘅話咧，合作唔到嘅。 啱， 而且佢 人哋都唔會同佢一齊玩。 即係運動，我哋講叫運動精神啊，其實佢一路參與咧，佢有會提升到。咁佢係三分王嘅呢個稱號咧，其實亦都可以睇到佢咧，其實係冷靜清醒，佢亦都係。處事咧係目標為主，即係 target oriented 咁目標為主。咁但係呢種目標為主，我哋都睇翻件事裏邊咧，其實佢自己以為呢個女仔喺佢手裏邊嘅，佢以為係啦，佢亦都調翻轉頭，以為佢自己咧係已經係揸到一切，佢自己掌握咗喺指掌裏邊， 長期飯票添啦，可能 係啦，任我去控制操控嘅啫。誰不知原來呢個女仔個矛盾就係佢表面上俾你。覺得佢咁，但其實佢亦都係覺得佢自己操控緊。呢兩個人都覺得自己係主導，亦都覺得自己呢件事係喺佢嘅控制範圍裏邊。但係誰不知咧？當可能我估計咧係呢個男孩子佢有好多嘅數啊什麼嘅時候逼到埋身啦。咁而呢啲嘅情況咧，大家都知道咧，冇任何刺激嘅時候咧，你就正常嘅。 講到入窮巷啦， 你有一啲事發生嘅。經濟啊，什麼感情？其實主要都係依兩樣嘢啫嘛。而家逼死人嘅，一係就感情，一係經濟嘅啫，係嘛？咁啊，仲有冇第二啲？ 感情、經濟 導致到殺人就應該都係呢啲噶啦。 依兩大原因啦， 自尊咯， 即係情係啦，係啦。 情緒嘅問題。 咁依一兩樣嘢同時而家發生喺個男仔身上。 嗯， 我可以咁樣理解。 人財兩失， 人財兩失，好慘喎！對於佢嚟講。 咁啊，但係睇翻咧女方嚟講咧，其實佢都喺 Facebook 度講過其他嘢啦，例如佢話當時咧佢脱離咗魔掌之後咧，佢就寫咗一啲説話俾屋企人啦。咁佢就話啊，得到即係家人嘅同埋朋友嘅扶持啦。啊，佢話兩隻小手拖着我，支撐着我回家，一隻咧就係好姊妹嘅，一個咧就係親妹妹啊，即係後嚟發現佢屍體嘅親妹妹啦。咁佢話好温暖啊，能夠活着，能夠呼吸咧，都唔係必然嘅。咁啊，佢就話即係自己喊夠啦，咁啊係時候咧要扎起把頭髮咧，重新上路。咁跟住佢就會買一隻卡地亞咧送俾自己，作為一個鼓勵咁樣嘅。 好明顯感覺到咧，佢係好自信，好明顯感覺到咧，佢自己係好一廂情願。頭先我哋講嗰對嘢，我頭先講對，但係好明顯感覺到咧，佢係好有情感、情緒，好善良。咁所以頭先我喺中間從前邊都重複講咧，我哋一討論到呢啲問題咧，我就好難受嘅，因為其實都好無辜嘅。肯定咧，受加害人咧，佢唔想咁。頭先講相遇已經本來係好難得，點樣可以珍惜咧？點樣可以發展一個好嘅結果咧？咁啊，受害啊更加唔會想被害。屋企人亦都冇可能會想有屋企人受傷害，咁所以不論睇邊個立場都好，都係悲劇嚟。咁但係頭先講緊我哋去討論呢件事嘅時候咧，如果我哋去思考人喺感情上邊，真係例如我頭先講咗啦，唔好兒戲啊，唔玩得嘅。你唔好以為自己而家可以飛嚟飛去自由自在，以為咧你可以操控到對方，以為咧對方被你操控，你就可以為所欲為。其實唔係嘅，對方佢會失常，佢會失控。到佢失控嘅時候，我哋唔可以用平常心去 判斷我而家覺得，即係我做嘅啱定係唔啱，我而家可以點？因為對當對方而家逼到咁樣嘅狀態底下，佢唔知道，佢都唔知道對方原來個處境已經逼到會失常。嗯， 系 头先讲紧点解会俾佢入嚟啊嘛，系 入咗屋咯，系咯， 可能佢瞓紧觉噶，系嘛，即系可能换咗。 因为如果佢喺门口好有好大嘅挣扎，唔俾佢入屋咧， 邻 居会知噶嘛， 同埋有机会嘈到， 同埋邻居会知噶嘛，咁即系其实应该几大机会佢真系俾佢入嚟噶，即系自愿咁样入嚟噶。 系啦， 谂住讲数啊，咁样嘅可能 唔多，倾两句啊，甚至乎啊，攞翻啲嘢啦，嗰种咧，嗱分咗手啦，咁啊攞翻啲嘢啊，得唔得咧？咁样。 其實成日都會有一些報道或者傳媒都會寫一些在處理分手的時候其實是很大學問，例如盡量要有第三者， 盡量不要在家裡，要在公共場所， 還有自己情緒上又要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狀態，即是 你要管理到自己先，我們管理不 到對方的嘛，你首先管理到自己先，但是當對方失控的時候你自己都要冷靜，但是現在講來講去就是如果我哋呢啲唔係作為一種學問，我哋只係傳媒聽下睇下嘅話咧，咁啊睇執生啦。咁佢有冇呢個常識咧？佢有冇呢種判斷咧？咁如果冇嘅話咧，就會發生一次又一次嘅呢啲，即係會出現呢啲危機先啦。咁到危機去到一個地步咧，就變成一個殺機噶啦。 係，甚至乎好多根本係待定啲戒刀喺身啊，咁樣 捕捉唔到， 隨時一傾唔掂數就已經喐手噶啦嘛，係咪先？咁但係呢個人佢又冇帶兇器嚟咧，其實到而家都係一個謎啊。 一路都唔知道啦，嗱點樣入屋一個謎，有冇用兇器一個謎，咁 係咪誤殺？ 系啦，系咪一路之下杀佢啊？定系有心即系预谋杀佢？ 同埋当时佢屋企里边有冇其他人在？即系喺其他房间啊嘛。因为如果有争执有声音， 咁细其实 如果有嘅话系啦，有如果有嘅话有争执啊，有成会知噶嘛。可能冇人喺屋企。 因为佢系咯，佢嗰啲翻工时间咁唔定咧，可能日头发生嘅呢啲事咁样，根本喺屋企已经死咗啦，都收埋咗啦，根本都冇人知道有人入过嚟。 系啊， 当时又冇人知道有一个问题啦。嗰段時間事後又冇人知道，又變咗係兩個問題。 嗱，嗰段時間咧，我補充翻頭先少少有啲資料，就係點解隔咗幾日咧？點解唔懷疑冇臭味啊？嗰樣嘢嗱，當日咧其實咧就天氣好凍嘅，就係講緊12度啊， 12度 咁咧有啲地區得 12月8日啊，2013年 有啲地區咧就得8度嘅，即係喺佢死亡收埋喺櫃裏邊嗰幾日咧嚇，就相對濕度亦都相對係低嘅，係由30%多至到50%嘅啫。 咁犀利啊！天文台 check 出嚟， 天文台 check 到出嚟嘅。咁我嗰個濕度咁低，再加埋天氣凍咧，所以咧，佢個屍唔臭咧，嗰幾日唔臭咧，係絕對唔出奇。 哦，唔怪之啦，真係，所以好多嘢嘅 加埋。 咁但係呢一個阿 B 啦，即係女死者咧，其實佢都曾經喺網上嘅 Facebook 咧就話透露過佢對呢個14巴港女咧嘅一種叫附和嚇，咁認同或者嚇，佢話即係其實咧。大家咁鬧佢做乜啫？佢幾好啊，又夠強悍啦，可以咧保護自己啦，唔會俾人蝦啦。如果我學到佢1/10啊，我身邊嘅人咧就唔使成日咁擔心我啦。咁似乎都係話想自己強啲啊，強啲咁唔使俾男人蝦咁樣嚇。點解要搞到自己咁嘅境地咧？ 佢肯定就係依種人啦嚇。 嗯。 咁同埋咧就係其實佢係咪只係同呢個男朋友，即係個前度男友係咁樣咧？定係其實過往？其實佢都有咁傾向咧。如果佢只係同呢個男友係有咁樣傾向嘅話咧，佢未必要寫呢段説話。咁可能其實佢之前嘅一啲人際關係，或者之前嘅男朋友前男朋友關係，可能經常都出現類似咁樣嘅情況。 即係成日都係一個弱者嘅狀態。係 啦。咁但係我哋頭先亦都嘗試分析就係點解會變成咁咧？其實唔係佢被動，係佢主動，佢選擇咗一啲佢覺得會關注到會照顧到佢嘅人，但係同時佢又唔係嗰種咧，係被動到俾你為所欲為。佢又想喺裏邊咧，依個過程裏邊咧，佢想主導。個矛盾喺依度啊嘛。咁當佢對方以為依個女仔係可以被我為所欲為，原來又唔係嘅時候，咁你諗下依兩者之間嘅角力啊，個人際個角力其實就好複雜。 同埋呢個男仔打波叻噶嘛，即係呢種女仔其實柔弱咧，佢係比較想要一個可能 壯健， 感覺上好壯健啊，好保護到佢。佢以為啦，佢以為依係一個咁。因为佢嘅一个憧憬嚟噶嘛，最初。 系啊， 但系最后其实好多嘢就系完全事与愿违咯。 而家就系相输啊，相失啊。 嗯，咁啊，即系估唔到最后会咁啦。咁其实如果听落去，似乎呢个男仔误杀嘅成分就多啲嘅。如果佢 都系听啫，因为始终唔知案情啊嘛。 系啦，即系你如果佢唔走，如果佢唔走会点咧？ 佢唔走咪大家知案情咯。 嗱，如果阿花家姐你讲究竟误杀定系佢系有意地做咧咁咧？如果佢系。为钱的话咧，佢杀佢都冇乜意思啊。 嗯， 但系如果头先我哋讨论佢系伤咗佢自己某啲情感 或者自尊的話呢、嗯、而以這種皮這種情緒去導致他衝動到想殺他呢就反而合理一點。 嗯嗯，所以最后他选择就是逃避啦、啊、逃避就一路都到现在了，还有通缉犯来 的。这个呢就很合理的、嗯、其实呢、嗯、一般人来讲第一时间都会想怎样走路的、 嗯、 很合理合情合理的、啊、但我就很佩服一件事，为什么这么成功走了路一路发现不到他。 这个问题我们如果讲两三句的话的时间可能不够了。 稍后讲稍后讲，但现在想给大家听一听就是一个故事、哦、就是少少、拆开了、嗯、不过都跟这件案有些关联、嗯、那就说内地呢曾经有一个逃犯的，咁后屘咧都落网啦，咁想听少少佢嘅少少故事同埋咧佢嘅心态。 2008年，国内曾经有一套关于谍战嘅电视剧，叫做《潜伏》，大受观众欢迎。戏里面有一个配角叫做盛香，演员个名叫做张国锋。佢由于演技出色，备受注目。但估唔到，过咗3年，佢竟然被发现，原来系齐齐哈尔嘅一名抢劫案通缉犯，原名叫做吉思光。他还因此而被捕，事件令到整个娱乐圈哗然。原来吉思光在1998年的时候曾经联同犯罪集团持械抢劫一个民警和他太太，还令到民警受了重伤，终身残废。他后来潜逃了去南方，继续发展自己一直最深的演艺事业，战战兢兢之中在荧幕亮相。吉思光抱着侥幸之心，以为自己的样貌随着年月改变应该不会被人认出，不过纸包不住火，他结果都要偿还这一笔欠下的罪债。潜伏了13年之后，他戴上手铐，还有遇回被他毁了一生的民警，他说自己确实悔不当初，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他一定不会再被自己犯这个大错。 我觉得好奇怪，就系话即系自己咧孭咗一单咁嘅案，仲够谂走去做演员嘅。 佢走去做一个演员就冇噶，冇得解释嘅呢样嘢。 因为其实佢又喺北方犯案，嚟咗南方，咁又系冇咗嗰种危机感啦，就觉得哇，你天大地大，边度捉到我啊？同埋佢就即系头先都讲啦，就系话咁多年啦，自己样唔同咗啦，就同埋一路冇俾人发现，咁然之后佢就觉得自己会冇事，咁啊一路就系直到咧出事为止，直到俾人拉翻为止，咁。但是可能他的心就反而放低了、啊、 有時候呢，你這些東西放得久你不自覺、就會放低鬆懈。例如我有一個、叫做朋友的朋友，他在香港就犯了一些商業的、案件，那就走了去、加拿大，那就很多年了，那都、就移民了過去，沒有事的、 嗯 啊、就有一天呢，因為你知道加拿大呢不駕車就很大件事的嘛，咁佢要落去單攤賣嘢噶嘛，佢車牌到期真係續牌，咁一續牌咧就俾人拉咗啦，係啦，就引導咗翻嚟香港，就坐咗幾年監。 哇，係 啊！ 你知唔知頭先呢個吉思光嘅故事咧，就話啲劇組人員有講翻咧，其實好閒啫呢啲，原來我哋試過有啲劇組嘅人員咧，即係幕後嗰啲咧，佢哋一去啲酒店咧，咪要大家攞身份證出嚟登記嘅，話原來有一個係殺人犯嚟嘅，係因為咁俾警察拉都監死。啊、所以即逃犯是怎样过活的呢？真的你不要说逃犯啦，讲回在这个2003年，在、台南、这个新化县新化区曾经就有一个凶徒，他怎样呢？他就走去将、他的老板娘咖啡店的老板娘入了他的屋，贪他的钱，跟着又人才都要，就又奸埋人家奸杀埋，跟着他见到他的仔就想着哇一定要杀灭口了，不可以放过，将佢咧杀咗之后咧，就去摆喺个衣柜里面，挂住喺嗰个衣柜上面，咪一支横梁嘅，就挂喺嗰度。咁啊，俾人拉咗啦，坐监喺个监狱里面咧，成日都发恶梦，就见到呢个小朋友咧揾佢啦，就叔叔叔叔咁样咁样。然之后佢就发觉，跟住一打开个衣柜就见到呢个男仔咧就成身血咁样就喺个衣柜嗰度挂咗喺度，成日都发呢个恶梦，都摆脱唔到嘅。吓咁啊，点睇啊，老师系咪真系？呢一世就算头先呢一个莫俊贤啦，就算佢真系当佢咁好彩，永远拉唔到佢嘅话咧，其实真系可能咧比死更难受，会唔会咧？ 个阴霾。 先回应呢一点嘅话咧，其实都系好个人嘅。有啲人佢可以若无其事嘅， 可以若无其事。 有啲人咧，可能你揿死只蚁都记住一生都得嘅。咁、所以好难讨论。咁但系反而咧，我会觉得咧，因为其实呢个前度男友啦。其实他是一个都挺自信的人，我们讲的。他本来觉得整件事在他掌握里面。但发生到这样的，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我们都仍然觉得他是冷静。 即係而家時候咁講翻嘅話，咁同埋其實即使係喺咁短嘅即叫短啦，佢本來唔係計劃好曬嘅話啦，嗱，譬如再計劃好啲，佢唔使事後先至揾人借錢啦，咁嗰啲，佢係事後先借錢咧。咁問題就係咧嚇，問題如果係啦，佢應該鋪曬路先啦，係嘛？如果佢準備得好啲嘅話，咁問題咧就係喺咁短嘅時間，你走得去邊咧？你要走得甩嘅喎。咁 因為如果翻大陸嘅話，都 嗱，其實個 你真係要即刻班啲大飛啊嗰啲。 其實咧， 翻大陸就 OK 嘅喎。 但係翻大陸有啲危險，因為大陸咧嗰、那個即係而家上面嗰個户籍制咧，除非你用第二個人嘅身份嘅啫，咁啊實揾到你噶。 嗱，而家個意思就係話咧，如果大陸都揾到你啊嘛，如果大陸都揾到你啊嘛，你去出邊咪更加揾到你。 係 嗱，那個關係就係、是、你喺其他地方嘅話咧，同埋你要去一個地方要留得低嘅話咧。在出面的即是其他國家來說呢難度是更高的 所以很多人選擇台灣、 台灣也都有機會 沒有引渡條例嘛 台灣也都很有機會 逃犯聖地嘛、 也都很有機會、 很多人都是這樣特地去那邊安全 又知道有很多走數、或者是被人追什麼那些都會去 以前有位藝人的爸爸咯 就算你很多香港很多探長都走了台灣 所以其實這裡可能他即刻就已經 去思考啦或者 去問啦或者想啦發現可能是要這麼多費用啦、可以這樣做啦那他就做這件事 是、 所以呢其實他到、今時今日來講他會不會還有一種剛才花家姐說他會不會還有一種心就是有些協議或者是 內疚不安 他要出來自首呢還是怎樣呢其實應該是出來自首的应该出嚟自首嘅。 我想要去到佢真系走投无路，例如佢而家匿埋咗某一个地方，而喺呢个地方根本生活唔到，走投无路嘅时间，佢可能先会有呢种咁样嘅心出嚟。 冇错啦，鬼公而家讲个点咧，就系嚟自佢之前一路讲，我哋讲紧佢做任何事都觉得自己掌握到嘅，直至到佢原来我掌握唔到，其实佢已经证明啦，因为呢件事如果真系喺佢手里边掌握到嘅咧，系唔会恶化到咁嘅地步。咁、但系佢未曾识得去咁样反思。喂，原來我都唔係咁叻嘅啫，原來我有啲嘢都掌握唔到嘅。其實人際係根本唔到我哋掌握嘅。我哋成日都以為自己咧乜都得。我哋會遇到一啲個案咧，尤其是喺學校成績好好嘅人啦、或者工作上面好順利嘅人啦，佢係過關斬將咁啊。佢以為自己乜都做到嘅。嗱，譬如打波如果贏次次都贏嗰啲咁，你諗下佢仲會覺得乜嘢？佢覺得佢掂嘅嘛。咁但係原來人際咧係唔到我哋單方面一廂情願。呢、這個好重要，咁出咗事啦出咗事啦已經，咁、但係佢又走甩咗咯，咁、仍然係用住佢之前嗰種，佢覺得凡事都係喺掌握之中嘅呢種心態咧，就要等到頭先阿鬼會講，直至到佢被逼到埋身啦、埋牆啦，可能先至會出嚟。 但我覺得佢唔係好要尊嚴嘅啫，佢都食軟飯咯，呢、個人都唔係好即 係。一樣嘢咧，頭先我哋又嘗試討論咧，就係、是、如果佢。冇呢条线喺度，即系冇呢个关系喺度，佢会唔会做嘢？即系一定会嘅，因为其实我哋讲紧咧就系、是、你试下一个食软饭，我哋定义佢系食软饭嘅人咧，你去揾一个供养你嘅女仔，唔系咁容易嘅，好难，系好难。 未试过，佢讲 好难，好难嘅。 唔系，因为其实你话其实用食软饭咧，其实对佢嚟讲系有啲唔公平。因為始終嚟講，佢人又揾唔到啦，全部話佢食軟飯，佢可能真係唔係真係冇做嘢，佢有可能啱啱嗰段時間失業咧。 同埋啱啱個女仔又話，不如我俾住你先啦， 係啦，我見你失業啦， 借住先啦， 冇飯開啦，講我俾住你先。 實在唔知嘅，但係暴力就肯定啦，因為佢之前真係有打過佢嘅，落曬案嘅呢啲，咁就都已經係有 record 嘅啦嘛，佢。 嗱，同樣情況就係點解呢個男仔會打佢？ 點解會打佢？ 係啊，即係我哋成日喺行為科學嘅立場講緊咧，而家嘅法律咧，其實就係行為主義嗰度咧講緊嘅就係，我唔理你個動機嘅，你打人就係唔啱啊。咁就一定犯，一定出，一定變成一個個案嚟處理。咁但係喺行為科學真正嘅學術上嘅嗰個內容去睇一件事嘅時候咧，呢個人點解會打佢？意思就係話咧，我本来不是一个喜欢通街打人或者是不是容易情绪化的。 朋友又说不是。 但是 为 什么我会打这个人嘛所以就构成了。 受到很大挑衅呢 就变成件事就是那个人和这个打人的关系我们要去思考的、即是在学术上。但是法律上不会理你的。 法律上你打出人就慘啦， 我想問下有冇 挑釁啊？ 有冇機會佢屋企本身爸爸都係成日打媽咪嗰啲，即係有啲佢哋細個成日見到，即係都係慣咗用暴力去對待女人 嘅。嗱，如果我哋討論依一個人嘅個性係咪同遺傳有關啊，或者係童年陰影啊，細路仔嘅時候嘅依啲嘅家庭背景啊，其實多多少少都有啲嘅。不過我哋作為即係而家各當係一個討論傾偈，傾偈一唔係好學術咁講嘅話咧，係有嘅。不過咧。人的個性呢大部分呢其實都是很個人，因為一個父母生出來的細路仔，譬如生四五個、三五個，個個都不同的。如果你說細路仔爸爸媽媽是定了型的話，他生出來個個都要是那個母出來，那他就知道 那 個父母就一定是做他們出來，但如果你生多兩個、三個，你就會見到兩個、三個個三個不同性格， 同埋都取決於他其後佢後天啊，遇到啲咩人啊，咁樣啦，即 係 同輩嘅影響啦，咁樣嚇咁啊。但係到而家啦，啊，究竟身在何方咧？嚇即係係咪真係可以咁安樂咁生活？ 警方有冇透露過佢有冇任何嘅出境記錄？最重要就係呢樣嘢。 呢度其實 如果有，應該講咗噶啦嘛。 係啦，如果有咁計嗱，你而家香港有通緝緊佢噶嘛？仍然都係30万啦，咁樣嚇一個叫做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嘅數字。唔係，如果有人見到佢， 係 啦，都會即係一定會去舉報佢啦。如果有人見到， 係咯 嚇。但係好神奇地嗱，如果佢出咗境，你喺香港掛住30万嚟通緝佢，亦都冇意思。是不是香港是完全没有任何出境记录呢？ 鬼姑娘这点好犀利， 到位 好犀利，即是说可能呢其实是估计他会不会还在香港呢，或者港澳啊这样，那其实机会都可能存在，可能存在，甚至乎另外在我们异想天开这样讨论的话，这个人是不是现在仍然存在呢？即是不是仍然在生呢？ 会不会自己去自杀呢？ 会不会自己杀了呢？ 老師好犀利啊！可以有一啲咩嗰啲咩叫 嗰個，我哋講嘅 嗰啲感應能力， 感應係。 但係我哋而家一路咁講，一路咁樣講嘅話咧，其實就係有依啲可能性。我哋講緊可能性，作為一件事，我哋去討論，或者作為一件事，我哋而家點解攞出嚟空氣裏邊分析分，唔好話分享分析，其實就係想多啲人去關心或者思考。嗱，譬如可能如果係見到有依、這個通緝嘅相類似嘅，咁會唔會係咪考慮點樣咧？係嘛？或者當事人聽見我哋依個信息，咁啱佢聽到嘅時候，會唔會考慮自首啊？即我哋會有依個功能都唔定。 老師，如果你見到佢，你會講咩？你會 我唔會自首、啊，我唔會記得佢個樣，我唔會記得佢啊。其實會咁樣嘅，間中會遇到一啲情況，佢打電話嚟話佢做咗一啲什麼嘅事。即係我而家唔具體講啦。咁什麼嘅事呢？如果我判斷咧，就係如果已經牽涉到可能係刑事嘅話咧，我就會拒絕嘅。即係我就會拒絕佢嚟嘅，你見我，因為佢要預約時間嚟。 因為你係基本上你係唔應該咁樣做。 意思就係話，如果佢嚟對我告解，我殺咗人，我什麼嘅話咧，喺我嗰度咧，我其實我就要判斷我係咪要報警啊嘛。 系啦，因为好似律师都会有呢、這个， 我就要判断我咪要报警嘛。咁我所以宁愿喺我哋嘅所谓工作嘅立场去讲咧，我哋当然系要拒绝嘅。但拒绝嘅同时，我唔系唔理嘅，我会建议佢，因为我亦都唔会唔知佢咩人啦，我就会建议佢，你系咪应该要去揾相关嘅部门去处理件事啊？例如可能去揾即系医院又得，或者警署又得，或者同你屋企人商量先。 但是他如果打得嚟找你，即是说他没有其他人 去打 他 去 打的。 没错， 而你又基于你的立场不可以帮他，其实就是绝路的。 没错，但是所以刚才我们说我们要判断就是这样。如果那件事牵涉到刑事，你这样拆下来，即是等于现在我们有时会遇到一些报纸见到，可能是教会里面，他如果是处理这件事呢，就变成是脱离了个社会。其实个社会法律我们要尊重的嘛。个社会法律我们不可以抽离了个社会的。咁即使你係教會又好，你係一個我哋叫做天堂咁清靜嘅環境俾你，你入去當你入去個廟咯，仲好過我輔導中心啦。你入去個廟咧，入去教堂咁一樣啫嘛。咁你諗下個神父 告解 嚇，佢講俾你聽我咁係啦。咁你會點咧？咁如果你我哋用得直啲俗啲講，你篤佢出嚟嘅話咧，咁你作為神父牧師。究竟是啱定唔啱啊？ 係 啱定唔啱啦？係咪 講你？ 依個另外一個問題，依個大問題嚟噶。咁所以頭先我講，我要自己判斷咗先。如果我覺得佢已經牽涉刑事嘅咧，我唔可以，即係我報唔到。你等住先，我而家報警，我唔會咁做啦。當然啦，咁但係我會拒絕佢。咁我建議佢做佢應該做嘅嘢。 都係咁，都係要咁樣講。 所以其實、其實在輔導的立場，有時我們會知道呢，如果你心軟的話，其實我們在輔導的立場，什麼人出來做輔導，什麼人出來做社工，很多這些人其實他都很容易是有情緒情感、但是我們如果管理不到，這個題外話，管理不到我們自己情緒情感，我們其實是隨時都會出事、其實、好像有些去探監的社工、即一次兩次他就中招了、即是 他的愛心 很澎湃、 我不斷地提醒自己，所以不可以中招，一定保持清醒。 但是這個也是他的人緣，我們不可以歧視那些在監獄裡面的人，他們可能某些原因而犯錯，甚至可能誤判了他、而我們去接觸到他是一個人際的機緣，是人生裡面的一個這樣的巧合、那你怎樣用你自己獨立思考、客觀理性的判斷去處理這件事呢？其實很個人的 是很個人的、那些我尊重的，但意思就是我說回我自己，就是我要首先也都要保護自己，但也都要保護對方，因為如果我誤導了他的話，喂你這樣啊點點點，我誤導了他，其實那個瞬間呢，可能我激死了他，激到他自己走頭、已經走頭無路，你再推多他跌埋落山崖，逼到他自首。 那你會不會例如我勸你 去自首，話你聽你自首對你有利的，令到他覺得他自首唯一出路、令到他想得通。 例如話你可能都是誤殺的咋咁樣。 係啊，咁啊睇下你 會唔會咁樣啦。 其實撒瑪利亞嗰啲佢哋咪受依啲訓練咯，佢哋就要接受依啲電話，即係要講㗎。 安撫了他情緒，等他即敢於走回出來先，是不是？之後的事之後才算、 如果撒瑪利亞那些，可能他們就要講多幾句，因為他的角色是這樣、但我們未必，我們就會盡量講少一 點， 盡量講少一點呢，是令到件事快一點，是去即不是推卸，而是令到件事呢快一點轉移了去他應該走的路、因為你越踩得進去的話，其實 你自己已經介入了那件事。其實人生呢，我們譬如美國、可能會大家有個溝通，人呢其實是每一個相遇不斷，你是即相遇就叫緣、但緣很多種的嘛，有些叫業緣的嘛、業緣的意思就是好像現在這個案件一樣、你相遇了之後是未必有好的結果、但你相遇了而那個關係很緊密，你擺脫不到，像現在這個受害人他覺得自己擺脫不到，而終於擺脫到，原來都未擺脫到、而直至到他現在殺身之禍為止、那你想想這件事多悲慘、但是一開始其實如果我們有多些知識或者理性，或者我們有即其實本來一個是一個生命的科學，是一個學問來的、我們如果人際關係 是掌握多些、你要蛛絲馬跡都捕捉到、或者你自己這樣做，原來個結果可能會這 樣，還有你自己是不是自己想得通、剛才老師所說，其實是說在宇宙裡面，無論我們易經所說好，佛學所說都好，任何東西都是一個叫因緣和合來的嘛、沒有巧合的，所有東 西 完全是不會有巧合， 沒有偶然， 沒有偶然，沒有巧合，全部東西是有一些原因之下才走在一起，問題是你想不想得通、你想得通的就解得開個結咯。 我們還要學習呢，有時所謂蛛絲馬跡不是說他做了什麼或者怎樣，我們直情可能是今天我出街，或者一陣狂風暴雨 吹到我亂晒龍、把遮都爛埋的一個好像無關的現象、我都要去思考這件事究竟有什麼訊息在說給我聽、即是啟示、天在給什麼啟示，我們要學習怎樣去捕捉這訊息，這個叫你用禪來解釋好，怎樣都好，否則的話呢，其實有很多東西呢，其實不斷周圍提示緊我們、爸爸媽媽可能重複講緊俾佢聽，或者佢啲姊妹或者佢啲朋友不斷可能提過呢、個人點點點都唔頂嘅，佢唔講嘅，可能佢冇講過咁、但係呢佢捕捉唔到，咁就會一路一路踩， 都唯有希望係啦。譬如莫俊賢真係咁啱睇到我哋東頭嘅、或者知道莫俊賢嘅下落嘅朋友，因為一份道義，所謂嘅道義，唔去篤朋友，你又睇到東頭嘅，即係希望咧， 幫 你真 係 諗清楚， 幫 你自己落去做 啦。 係啦，正如即係好頭先話阿吉思光啦，即係佢有句説話嘅，佢就話同記者講嘅，佢話佢離開呢個齊齊哈爾嗰一日咧，即係佢犯案嘅地方嗰一日，佢覺得自己好似一片嘅落葉。系啦，咁佢话佢唔知道自己会飘去边度，但系佢有个 gut feeling， 佢始终会翻翻嚟个原地嗰度嘅，即系呢一个就佢觉得自己始终都系要赎罪咯，先至会个心安。 我哋即系我嘅立场，我哋一定要尊重社会嘅法律啦，一个秩序啦。咁其实做咗一件事喺个社会上边伤害咗其他人，点样都好，咁就交俾法律去裁判。 始终都系要还嘅。 咁而嗰个人佢自己通过呢个裁判之后，佢就会头先啊花家姐问，佢就会有一个安心少少。之後你怎樣償還好，你怎樣去做社會的奉獻貢獻好，是後話了。 是， 但是現在一路這樣逃避的話，其實呢是那個罪或者是那個內疚會一路加深， 罪孽會不斷地加深。 還有你要想什麼人，如果 你是能夠相信你會有下一世的話，你記住一件事，你今世不還的東西，其實下一世你都是要還。 而下一世的定義就包括他的子孫後代。 很嚴重啊， 是很嚴重的， 所以真的要想清楚，你應該要自首了。今天呢多謝曬阿李老師， 多謝老師 同埋佢講呢單案啦。咁就下個星期二又有一位嘅一個嘅暴力啊，遠飯王嘅出現啊，因為佢咧就不過係一個受害者嘅角色嚟嘅。咁啊，我哋下星期咧會講一單咧，就係發生喺瀝源村嘅虐夫案。咁啊，唔好錯過東頭灣道99號嘅繼續幕幕精彩嘅奇案啦。今日時間夠啦，拜拜。 再見， 拜拜。西藏咧有好多唔同嘅奇聞怪事噶。他哋有一樣嘢叫藥狼，就是一種類似殭屍的物體。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食安眠藥，我攤一百粒死啦啩。 乜點樣先死得舒服啊？ 你安心啲啦，我做咗咁耐特派記者咧，華飲滴露嗰啲未死過一個嘅，花劑蛇蟲嗰啲咧互相咧， 係嘛？嗰啲水銀毒最多，嗰啲鉛毒啊、水銀啊、鉛就最多。 查幾查就香啦嘛， 所以咪索索地 咯，麻煩咁樣。 去揾出其實人係咩嚟嘅？因為先天雪係好恐怖嘅。但究竟呢個人係一個點樣嘅人？佢點樣睇個世界？佢而家接收緊咩信息？林過雲啊，據說佢爸爸好細個就覺得呢個細路仔唔係普通人。 好細個對啲成年人嘅好有反應 喎。係咩？ 成年人啊， 十八歲都未有反應喎。 哇！呢個咪正常咯。 呢個 就 後天問題啦， 後天問題。 而且其實佢人數係相當之多噶，有好多古靈精怪嘢會發生個肥仔啊！佢上嚟咧係不斷叫你聽佢唱張學友嘅歌。有一次我做下同個客，咁佢突然之間起身去擦背落，撲街啦！終於輪到我啦，唔好殺我啊！點知佢個死產咧就喺度攞個震彈出嚟。 星期一、三、五，摸黑潛行，發掘世界隱秘事， 無底深潭。 www.radio99.tv 日網打盡，10點半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